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欢迎又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 系啊， 今日就系几啊？四月几号啊？ 15啦。 四月十五啦，哇！四月中噶啦，原来。 系啊， 点解今年复活节咁耐咁嘅吓？ 今年系特别延迟咗个复活节嘅。 点解？ 点解啊？有得延迟嘅咩？ 唔知复活节， 耶稣复活节系耶稣复活噶嘛？佢有得延迟复活嘅咩？ 咁你唔系 fix， 你咁多年嚟都唔系按可能六七八九噶啦，都试过系十三四或者十七八開始。 即系譬如耶稣出世12月25号啦，佢定咗嗰日出世噶啦嘛。 系啊， 圣诞 佢复活系跟农历嘅咩？ 唔知啊，佢唔系跟农历嘅，但我都唔知点解佢 有农历嘅咩？佢哋 就系唔知，我就系唔知点解咯。 我都唔知点解， 我就唔知点解咯。 系啊，但系今年系即系比较迟嘅复活节一年。 系咯，因为我都直头，我以为过咗啊个复活节。 哇，你搞 错！我以为礼拜六、礼拜日咧就蚕食咗个复活节啦。 哇，你好生意到咁样。 咁呢排 OK 嘅呢排， 系咯， 呢排啲 Candy Crush 咧，哇，系咁放啲新版出嚟，打到我几鬼忙啊！ 其实系 Candy Crush 嘛，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首先要讲咧，就系话即系寻日啦，而家几多点啊？而家系六点搭十啊， 六点零十分，六点二分，嗯。 咁啊，琴日就大师喺我个 Facebook 嗰度就同人开火啦， 嗯， 啊，咁你哋乖啦，好冇？咁我要好忙嘅，每日打 Candy Crush。阿管理员阿 Eric 咧就实上喺大陆啊。 哎呀， 吓咁我唔知点解你哋就趁住我哋都咁忙嘅时候咧，你哋喺撩阿大师，还是阿大师撩你，我唔知啦。吓咁你哋乖啦，有咩好拗咧？系咪拗嗰咁又点咧？咁同埋你哋拗咪拗咯，你做乜叫紧个人嚟扮日本妹咧？系咪？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对日本妹始终都有啲情怀喺度噶嘛，大佬。 系啊， 你可以扮越南妹，你可以扮韩国妹，好多种妹你都扮得，做乜要扮日本妹？ 嗯， 咁今日做节目，即系晏昼做节目，有线有啲主持都话，即系佢都有睇，即系我同阿大师个 Facebook 啊，哇，点解玩到咁开心咁激啊？我话系啦，即系一下唔觉意俾你哋摄咗埋嚟，系咁喺度抽下大师水。咁我唔紧要嘅，你抽下大师水。咁但系你哋即系适可而止，大师都系玩得嘅人嚟嘅，吓、 嗯 啊，即系唔系唔俾你哋砸。咁但系即系你适可而止，唔好下下喺度即系网上欺凌咁样。你边有人网上欺凌个沈大师嘅啫？你网上欺凌啲少女啊、少男咁嘅啫，系咪啊？你哋乖啦，唔好咁激心啦。等我过晒新版嗰啲 Candy Crush， 我就慢慢同你玩。我呢排真系好难过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喺 Facebook 里面有几个啊，我左右对面阿 Jace 啦，同埋阿迪喺度嘅吓。喺 Facebook 里面有几个。问题啦，咁我都今日即係会趁呢个节目 address 返啲问题。第一样嘢我要讲嘅就係呢个嘅中国家居692。 嗯。 吓、啊。点解会掀起咁多呢？咁其实一隻股因为佢跌得好犀利嘅。 嗯。 吓、啊、佢就跌到一蚊跌到落两毫几子嘅停牌嘅。吓、啊、本来即係一隻股跌得咁犀利，又冇咩特別好講嘅，係嘛？咁我又唔會買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就之前可能阿沈大師係推過，咁啊，所以就俾人拎嚟開波啦嚇。咁、啊、我要講一講即係中國家居呢間公司啊。咁啊，即係其實都 都唔係巧嘅，即係中國家居亦都係有心想做啲嘢嘅之前。咁其實喺佢俾人斬倉之前嘅一個禮拜，中國家居已經係揾過我嘅。 嗯。 嚇、啊，揾過我嘅。嗯。咁啊，佢開頭嘅時候咧就揾咗佢間公司幾個嗰啲叫做咩啊？策略性投資者啦， 哦，係 啲對沖基金嚟嘅，係啲對沖基金嚟，揾我傾下偈，啊，公司發展點點點，咁，咁啊呢啲嘢真係老老實實，我啊聽完我就算㗎啦，我啊唔會擺上心嘅，即係你講到自己識飛又如何咧？即係你飛起嘅時候，啊，我咪話你叻咯，你飛唔起嘅時候，咁我聽完我冇乜意思，咁但係佢揾咗好耐嘅，其實中國家居，咁喺臨斬莊倉之前嗰日。嗰一日咧 ，exactly 就係嗰一日咧，就中國家居其實佢有個股東咧，即係我唔講邊個啦，咁佢都係排一二三位嘅股東噶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唔應該講嘅，不過見你哋玩得咁開心嚇，咁、啊、我照講俾你聽。咁嗰個人咧就喺我公司嘅，喺我貴幣行嗰度嘅，咁係揾我傾嘢嘅， 嚇、 咁啊，佢係一早嚟到揾我，咁但係成日咧，我基本上我都準備會同佢求其吹下水噏下噶啦。但係佢喺我公司嗰度咧，佢基本上係完全係冇時間去理我嘅，即係好陰功啊！佢上去我公司，但佢冇時間理我，佢不停咁要打電話嘅。咁佢打咩電話咧？我冇聽到啦，因為我都係睇翻自己個位嗰度等佢啦。咁佢喺個 conference room 裏面，咁佢打咩電話我唔知。咁但係即基本上就一定係喺股份上面咧，就係、是、有啲問題嘅、一定係有啲問題，即係話可能要度水啊，要冚啲嘢啊，要填翻啲嘢啊咁樣嘅。咁最後嘅結局當然即係睇完個股價，我知道就係博唔到水，跟住俾人斬倉嚇，跟住就暴射咁樣啦。嗱、咁我唔係幫阿大師講好說話，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啫。如果當日嗰個人講電話，唔話講電話嗰一日，我唔知道冇人會知道佢講乜，但我知道佢係講緊啲 credit 嘅嘢㗎啦。更加係冇人知道佢傾唔傾得掂嘅 ，OK？ 即係我話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佢傾得掂嘅嗰日個電話，嗰一連串嘅電話佢傾得掂嘅話咧，咁隻嘢就真係可能會拍上，譬如過四個半都唔定。但當然最有結局，而家就話俾你聽，佢傾唔掂啦，跟住俾人斬倉啦，到最後係我哋有斬嘅，我哋斬倉啦，斬倉佢咪跌到落而家咯，跌落兩毫幾字咯 ，OK？咁所以我記得喺舊年即係啱啱開呢個節目冇幾耐嘅時候咯，我講過一集咧，就係呢個嘅莊家嗰樣嘢嘅。其實正正就係 park 喺呢個咁嘅例子嘅、一模一樣嘅。莊家只係一個 facility 嘅遊戲，即係 credit 嘅遊戲嘅啫。佢同我同阿 Dick 同阿 Jace 每日做緊嘅嘢，或者係夢想嘅嘢都係一樣，就係唔使用自己錢，佢可以買好多嘢翻嚟。是咪就係、是、J4 最想㗎啦。即係一毫子係啦，你買 LV, 你出100蚊，即係有人幫你出30000蚊，咁就係最開心。股票啲莊家亦都一樣，啲公司上市公司啲股東亦都一樣。我想拎1000万出嚟，我就要 hold 住1亿嘅嘢。一定係咁樣㗎。除咗李嘉誠之外，即係李嘉誠都可能係咁樣啦，但係佢唔緊要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你要炒呢啲股，或者你要聽呢啲咁嘅消息去炒呢啲股，其實你要心裏有數，就係話你係玩緊人哋嘅 others people money。我哋玩自己 others people money 就係話我哋去碌卡去炒股票，問銀行借錢去炒股票，我哋玩人哋嘅錢。但我哋而家玩呢啲咁嘅遊戲咧，就係話我哋玩緊嗰個後邊嘅莊家或者其中一個股東，佢用緊人哋嘅錢玩自己嘢，我哋玩佢玩唔玩得到呢個 game 嘅啫。咁呢個 game 玩唔玩得到冇人會知㗎。爆咗煲嘅時候你去講你係天才嚟嘅。係咪出咗事你話一早都知㗎啦咁樣。喂你咁多一早知嘅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你喺 Facebook 裏面哔哩吧啦有咩用啫，你原來一早知你講俾人聽㗎嘛大佬係咪。咁所以你唔好喺度廢話喺度哔哩吧啦。即係你話阿沈大師係咪個推介錯誤？冇得話啱與錯嘅。我唔係真係唔係幫佢講好上，冇得啱與錯。正如頭先咁講，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冇人會知嗰連串嘅電話，佢由朝頭到9点打到10点嗰電話， 傾唔傾得成㗎嘛。 嗯。 傾得成就天才，傾唔成就豬兜㗎啦。 嗯。 咁、啊、所以你怪得邊個呢？你係咪可以怪沈大師呢？冇用㗎。因為呢啲嘢已經唔係一個 fundamental 嘅嘢嚟㗎啦。係 啊。 fundamental 嘅嘢嗰日我咪話之前嗰一個禮拜已經有成班人同我傾咗，佢想同我傾咗好多嘢㗎啦，我完全冇心機聽，佢傾咗好多嘢㗎啦，我仲喺度係咁吹佢哋水，哇你間公司得啊，做家居嘅， 嗯， 做咩家居呢？即係嗰啲家私啊，啲咩東西咁嘅嘢啦，咁佢又整咗個網上版，咁就即係話呢，譬如阿 J 死，你要搬屋啦， 嗯， 啊，咁你我唔知點整啦。咁你將你個 floor plan 呢就擺落去，咁跟住嗰啲家私呢 sofa 呢就俾你掉來掉去喺個電腦嗰度。 Oh. 其實好 Q 簡單嘅嘢。 嗯。 即係冇乜特別嘢。 Candy Crush 嚟㗎。 即係咁上下。跟住佢又話啊呢啲喺大陸好多人用啊。哦係啊係啊呢啲好犀利㗎。哇啲大陸人呢就買唔到第二套房啊。咁佢掉曬啲錢去搞裝修啊。哇淨係買套 sofa。sofa 都100多萬，我吹水嘅啫、 嗯， 因為我同佢求其吹水完我就走噶啦嘛，我完全唔會有依對依啲股有咩感情啊，咁但係即係當然公司而家背後都好著力咁樣去推自己股價，推自己股價嘅意思就係話一定係後面其中有一個股東係浪咗好多貨出街， 嗯， 跟住就俾人剁嘅啫， 嗯， 一定係俾人剁噶啦，嗰啲股價走勢，你唔需要諗其他原因嘅，一定係俾人斬倉噶啦， 嗯， 一斬落嚟嘅啫，咁即係話佢嗰個 credit 個 facility 實出咗問題啫嘛， 嗯， 咁而呢個 facility 出咗問題係冇人知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如果冇呢個問題嘅話，可能個半可能而家$2噶啦， 嗯， 啊，咁即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啫，嚇，啊，咁所以你冇得怪嘅， 嗯， 遊戲規則就係如此噶啦。遊戲規則就係咁樣，你喺禁區裏面 handball， 你唔一定會輸12碼嘅，你有時會過到關，馬勒當拿咁直頭入埋波添，係咪？咁所以呢啲嘢規則就係規則， 嗯， 就係咁樣玩嘅遊戲。咁另一隻就係呢排跌得好犀利嘅就係745啦，啊，你睇啊，即係中國鐵聯，鐵聯。咁佢會改名㗎喇，佢又改個名呢又係冇得輸冇敵㗎，就會叫做咩中國文化就係乜叉叉嘢㗎。咁我應該係兩個禮拜前呢喺 DBC 節目呢同阿梁心欣呢就講咗好多，即係我自己單拖喺度講呢就講咗好多呢隻股嘅古怪嘢。 中國鐵聯傳媒。 啊再講一講先 ,692 呢其實即係你查呢啲股嘅時候你要知道其實佢背後呢佢嗰、那個佢隻殼攞返嚟呢前身的學主呢都好多問題 嘅。 嗯。咁，啊，但你話喂咁多問題真係唔掂啦，又唔一定㗎。 唔一定㗎 吓，啊，可以有問題嘅嘢可以俾佢搞返掂，最主要都係個 facilities 嘅問題啫。 嗯。 ok, 咁，啊，所以真係其實是一個教訓嚟嘅 ,ok, 咁，啊，中國鐵聯係發生咩事呢？我講返我喺 DBC 嗰度講啲咩。佢唱好大嘅公司佢搞文化。佢， 嗯， 搞電影嘅文化，係，嗯，電影。咁你知道即係而家中國裏面即係基本上有三種電影嘅啫，一種就叫做合拍片啦， 係啊， 即係中港合拍片啦， 嗯， 一種就係國產片啦， 嗯， 一種就係荷里活片啦， 嗯， 即係荷里活引入去啦。荷里活引入去嘅片咧，而家個 quota 咧就大概係我冇記錯係35套嘅， 嗯， 啊咁但係就好多公司已經係霸咗啲 quota， 譬如中影啊或者華爾兄弟啊嗰啲就一早 最大啦 霸咗大部分嘅 quota 㗎啦。咁， 嗯， 有少部分嘅 quota 呢就俾其他嗰啲電影發行商呢去攞返嚟。咁， 嗯， 你知荷里活片亦都係好想入大陸。佢， 嗯， 入大陸亦都係唔係咁容易。咁，嗯，所以你見到其實好多荷里活片而家唯一入大陸呢佢點都要整個李冰冰喺裏面咁滯， 嗯， 或者係范冰冰入去咁滯，嗯，老虎蟹都要講下啲大陸嘢嘅，嗯，OK 咁，啊，所以即係而依間咁嘅中國鐵聯呢佢開頭出嚟嗰個 presentation 呢好激嘅好癲嘅，嗱啱講過而家佢就係，是，即係中國有好大部分嘅 quota 呢就喺華爾兄弟同埋呢個嘅中影嗰度嘅。 呢間 咁嘅中國鐵聯呢改人名之後呢佢聲稱呢佢就會攞晒所有 quota 嘅。 唔係啩冇話。 佢會攞晒華爾兄弟會踢走中影因為即中影自己本身有啲問題佢， 嗯， 都會踢走埋佢。咁， 嗯， 佢會壟斷咗成個荷里活喺大陸嘅市場嘅。咁， 嗯， 係，啊，一個咩概念呢你以一個荷里活嘅進口電影進口入去大陸嚟講。一套荷里活片係咁以都同你收10億啦。 係啊。 你計六四分賬嘅話，即係荷里活嗰間公司就收四，中國嗰個 party 係收六嘅話，即係一套戲，你引個蝙蝠俠入嚟，你引個乜鬼嘢武士復仇，乜鬼嘢復仇者聯盟咁樣，你一套你都收成四五億嘅。 係啊， 你三十幾套立，俾佢30套立， 坐緊100億。 你求其你乜都唔使做啊，你就淨袋100億噶啦。 哇！ 你係乜都唔使做，因為套戲都唔係你拍嘅。係 啊， 嚇你就係安排院線引入去攞咗 quota 就搞掂。咁佢講到哇，你有冇即係嗰陣時我聽嗰陣時話哇，你有冇咁巴閉啊？佢攞曬嗰啲 quota 嘅咧係邊個？跟住佢就答咗啦。咁佢話文化部後邊有啲官係佢後邊啲人啦，中宣部。是佢啲人啦，即係講到呢佢好多人。 乜鬼都係人。 即係我呢啲我係完全唔會信嘅。 嗯。 因為第一你係一間唔係好民營，你更加一定唔係國企啦。你民營唔係民營，國企唔係國企，紅籌唔係紅籌嘅公司，中國政府點會俾曬嗰三十幾套荷里活嘅 quota 嘅戲你去做呢？ 係。 但佢個古仔喺市場裏面就唱得好行嘅。哇買啦。因為條數好易計嘛，啱啱講你求其都賺100億嘅啦， 係 你即完全一滴汗都唔使出去賺100億，咁個股真係好 sexy 嘅，即係如果你聽硬硬聽嘅話，咁但係即係有人買嘅，即係有人 buy 啲嘢，因為如果做到嘅話真係好犀利噶嘛，咁但係呢兩日依幾日都話俾你聽，佢個股價冧到阿媽都唔認得，完全係又係被洗倉，即係話唔係個股仔俾人踢爆咗，個股仔冇得踢爆啊呢啲。因為唔會成真，亦都唔會成假嘅，得個傳咁啊，等俾你想像嘅啫嘛。想像一個夢，你唔醒，你係唔會發完噶嘛。 嗯， 係咪？咁呢啲夢對於投資者嚟講，佢係唔會醒噶嘛。如果你同佢講話，華爾兄弟點會啊？點會俾佢攞曬啲 quota 啊？華爾兄弟啱啱喺春晚裏邊先至可以接咗個春晚嚟做。 係啊， 華爾兄弟點會即係政治不正確，俾人攞走曬啲 quota 咧？你對一個發緊夢嘅人嚟講，你冇意思嘅講呢啲，佢會覺得喂都有機會㗎。咁係喺中國呢個世界呢個生態裏面，你乜嘢都有機會嘅，除咗我會發達之外，係乜嘢都有機會嘅。咁、所以邊個嘅點解個股價會跌落嚟咧？唔係呢個夢破碎咗，呢、這個夢唔會成真，但亦都唔會有人 deny 嘅。又係個 credit 嘅問題啫嘛，又係個 facilities 嘅問題啫嘛，又係中間一定係有人撐唔住自己嗰嚿錢。跟住俾人剁，跟住個價咪俾人斬咯。好啦，講到兩隻啦，692同埋745都俾人斬。今日蘋果日報就 call 咗有個新聞出嚟啦，就話呢一扎嘅公司咧都係用同一間嘅會計嘅。 OK， 嚇、同一間會計。而呢間會計公司咧喺而家上市公司裏邊啦，好冇記錯應該做咗成10間8間，即係幫你做 audit 嘅。呢10間8間全部都係啲咩細股嚟嘅？吓、啲三四线嚟嘅，咁啊《苹果日报就 point out 咗呢个问题出嚟，啊，咁呢个问题引申咗一个乜嘢嘅问题咧？就系话嗱，你知道一个股东佢拎咗首货，譬如去到珠太啊，嗰啲公司咁样啦、以前阿萧都系咁嘅啫嘛，冇乜问题啊，都讲过啦，吓拎咗一首货去到譬如一间股票行嗰度，我通过阿 Jace。我同阿 Jace 好熟，我拎咗啲首貨俾阿 Jace， 阿 Jace 拎咗佢間股票行係一滴嗰間 ，OK？ 咁跟住同阿 Jace 同一滴講啦，阿姚尊有首貨，喂得㗎，靚仔㗎，點樣點樣，即係唔係話靚仔啊，首貨靚仔，個公司係好穩打穩扎嘅，咁啊問你借錢咁樣，咁阿的最後就借俾我啦 ，OK？ 咁啊我10億8億啦，咁我拎咗啲股票去阿的間股票行嗰度抵押啦，咁阿 Jace 順利又收到個傭啦 ，OK？ 咁跟住就嗱，以往嚟講咧，即係當然有一啲肯啊的呢類公司肯接呢啲貨嘅公司咧，當然我唔係話淨係賺你嗰個利息咁簡單， 係 啊，我賺你幾？我賺你利息做咩？10厘8厘，廿厘都有，20幾厘都有，我賺你嗰20幾厘做咩啫？喺呢個咁嘅市場裏面，你識玩呢個遊戲嘅，一定係想收咗你啲貨噶嘛。我唔要錢，我要你啲貨啊嘛。因為啲貨收收埋埋嘅話，我就接咗你嗰隻殼翻嚟噶啦嘛。呢間公司就俾咗我噶啦嘛。咁個問題就係話，好人好者，我點樣收你啲貨呢？係咪？我整個黃腳雞焗你去踩，跟住影你相焗你咧， 冇意思噶， 都收唔到噶， 都收唔到噶，黃腳雞啫嘛，冇乜問題噶，對於我嚟講，係咪先？係咪捉咪捉咯，係咪？你捉到我嘅話，你叻，係咪？啊，咁亦都係我自豪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你捉到嘅話，啊，咁你點樣收我貨咧？ 懟冧個後邊個 credit， 你個 credit 就係你嗰度啦，你借俾我噶嘛， 係啊。 你但係你而家你唔係想收我啲息啊，你想攞咗我啲 成批貨攞曬嘛？ 你一定因為你一定會同阿 Jace 講，嗱，我借俾阿余先都得。有 terms 嘅，裏面有 terms 嘅。嗱，你間公司要點點點點點，你個股權，譬如你係大股東，你係二股東，你係揸住譬如 20% 嘅，嗱，你一定要維持 20% 啦。嗱，你唔好出面自己走啲貨啊，我揸住你啲貨㗎。你唔好拎住一手貨就問我借錢，另一手貨就喺 market 都沽啊。 嗯。 啊，總之你要維持自己個控股，或者你間公司又要點樣穩穩陣陣啊？唔好偷下拐騙啊。咁啊 ，Jason 同我講翻啦，喂，老細肯借俾你啊，不過咧，你嗰啲貨咧就要維持一定嘅持股量。你間公司咧要穩穩陣陣，唔好出事。咁啊借噶啦，咁啊好多呢啲都唔係 black and white 嘅，好多都唔係 black and white， 都係阿 Dick Fu 啊 Jason 同我講翻，咁話咁借錢嗰陣時候，我借緊錢嗰陣時候，我梗係乜都得噶嘛。 梗係啦， 梗係話梗係啦。哎呀，間公司好穩陣嘅，阿 J 你放心啦，叫你老闆得㗎啦，咁樣。咁而家個問題出現啦，即係就算我係揸住嗰手貨，我係唔喐嘅，我真係好乖嘅，揸住嗰手貨，我真係問你借錢俾 facility 所嘅啫。個問題出現係咩呢？你有咩阿迪？你有咩方法攣我手貨出嚟呢？ 人懟， 你要斬我倉嚟攣手貨出嚟俾你， 懟個價落去咯。 你無端端你點懟個價咧？ 我喺出邊懟， 你出邊買嚟懟落去，咁你咪自己咪捅一刀俾自己。你最好嘅方法就係用我壓咗俾按咗俾你嗰手貨嚟懟翻我噶嘛，跟住你下邊接咪得咯。咁但係你有乜辦法可以沽我嗰啲貨？ 係咯，我諗到點樣沽你嗰手貨咯。 有乜辦法？第一，你逼我還錢啦。你話喂。阿 Jace， 你 call 阿姚尖，聽日還錢。咁但係你唔可以噶嘛？係咪啊？你唔可以逼我還錢噶嘛？有咩條件你可以逼我還錢咧？你間公司出事咯。 OK。 跟住阿迪就會 call 阿 Jace， 喂，你個客啊，間公司啊出事啊，你叫佢即刻還錢啊！咁我咪要打電話去度咯。我咪要度，我要揾阿 Kelvin 或者揾阿希少又好。喂，我要有個窿要填啊 ！Jace 嗰邊咧 call 我啊，逼我啊，要還錢啊。咁我咪又去打電話咯，咪頭先咁樣打電話咯。打到最後一定係打唔到個電話噶嘛，一定係度唔到噶嘛。跟住你咪斬我手貨咯。咁所以個 key point 就係陰謀論啊，我純粹估計嘅咋。陰謀論嘅 key point 就係話，點解阿的你可以追我手貨，而你個 vision 就係我公司都出咗事咧？就是後面個 auditor 話你俾你聽出咗事嘛，呢間公司。 哦， 個 auditor 就話：喂，我講個秘密俾你聽下的，你咪有條友按咗手貨俾你嘅。佢間公司賴嘢。咁你咪叫阿 Jace 吹 call 我數。 明白，明白。 跟住我打唔到俾阿 Kelvin 借唔到俾錢俾我。跟住你又同我講。3点钟之前你要俾翻钱我，如果唔系我斩你。咁我3点就即系例牌故事发展一定咁，我3点一定系俾唔到钱噶啦。咁你咪斩我啲货打晒落去，跟住你下边接咯。玩游戏就咁玩噶啦。系咪？咁所以个 key point 就系话，第一系咪真系有间蛊惑的会计师嘅？ 唔知系啦， 但系知嘅就系我一定系打唔到电话俾 Kelvin。 系 系啦， 我 call 唔到，我救唔到兵。 但係如果即係話啱講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就係咁解。如果我打到俾第二個，我打到俾希少，佢話得啦，攞去啦，10亿8亿攞去。咁我搞掂晒㗎喎。 係啊，即時冇問題。 唔會出現咁嘅事㗎喇喎。係咪？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 就係咁玩嘅啫嘛，遊戲。 哇。 個遊戲就係咁樣嘅啫嘛。實係咁樣有人去動你啲貨出嚟啊。咁但係你話喂我買啲股票咪唔會按出去咪得囉。系打下你咪买汇丰咯，汇丰唔会有人按啲拎啲汇丰出去按噶，唔需要噶嘛。 系， 因为你拎住啲汇丰，你求其问银行都肯借钱俾你噶嘛。 系啊， 你唔需要问啲股票可能按噶嘛。系咪？吓，咁你话我唔买，即系你可以斩脚趾避沙虫。你话呢啲股一定会个股东一定会按啲货出去，迟早有机会俾人斩噶啦，得你咪不都唔好买咯。 你要買嘅，你咪根據遊戲規則去玩咯。 哦、啊， 就係咁嘅啫。 啊咁，啊呢樣反而唔似喎。 好多呢啲嘅，即係你以為即係。 即係你話搭棚仔後邊突然間有個冧，想接曬成批貨再嚟過嘅話咧，咁啊知其中一個抽氣就得㗎啦，成個棚要冧。 搭棚冧咧就唔會咁樣嘅。 唔係搭棚冧嘅意思係其中一 搭棚冧啊，最多。即係其中一個褪咗 一個板落去，咁 個棚底俾人抽起咗嘅啫。 咁啊，跟住後面就有人可能成手 都未至於咁恐怖嘅，搭棚冧，而家都唔會咁恐怖嘅。最主要都係最大嗰、那個嗰手貨俾人打落街嘅啫，打出街嘅啫，依樣嘢係避無可避嘅。因為你搭棚，你最多你發覺唔妥，你咪唔搭咯。係嘛？咁你個價都係停咗喺度啫。係嘛？咁如果即係當然你成個棚係打交嘅，咁咪唔同啦。即係譬如我哋三個搭緊個棚嘅話，咁我發覺阿 J 子古話話咁樣喎。 唉，算啦。我一鋪同你 咁。咁可能阿 J 實本身冇嘢嘅，不過個樣古惑啫。咁啊俾人感覺古惑惑咁樣，跟住我話的講佢嚼佢咯。 嚼佢咯。 咁啊 J 實哇，阿 J 實見到佢兩個古惑惑。即佢又蛊惑喎、啊、蛊惑嘅人我梗係會諗人蛊惑㗎嘛。喂我唔蛊惑你都嚼我㗎啦。咁佢又會嚼先咁就成個棚會冧囉。咁呢啲就係冇辦法。即係如果你其中一個譬如我係三個格啊的唔掂嘅。有啲即係呢啲裝一定係十個蓋冚十個蓋冚廿個樽㗎啦。咁的話唔掂嘅。咁我咪同阿追去諗辦法咋嘛。去為咗保住自己嗰個荷包。因為我哋都唔想你冧㗎嘛。你冧咗落嚟嗰隻嘢我哋都輸錢㗎嘛。咁我哋一定會幫你拆㗎。但冇得拆嘅嘢就係話當某一個股東嗰手貨係散咗出嚟嘅話，落按咗俾銀行，按咗俾股票行要斬嘅話，你係完全冇辦法嘅。有辦法你就唔會出現咁嘅事啦。 係你唔會你唔會按。 你唔會話喂點解692會跌㗎，你唔會咁樣㗎嘛。係咪但係背後即係一腳就係天堂，一腳就係地獄嚟嘅啫。咁所以你怪得邊個呢？你嘈得邊個呢？係咪你怪你全乜股你都要怪，人人你都要怪，咁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你成个怨妇咁样何必呢？係咪你炒股票炒到成个怨妇咁样，咁一系你就死毁咗佢，一系你就同我收爹啦，大佬。下次先啦，系咁。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